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40集《神牌》。游戏语音频道是开着的，南慧瑶刚进去，音响里就传来惊讶的男声：“ 哎，这是谁？”“ 冉姐的室友。” 南慧瑶看了一下声音页面，说话的是一个叫林子很大的人，是一道女声。意识到这是秦冉给她介绍的群，南慧瑶十分拘谨地跟他们打了个招呼。她看了一下其他四个人的游戏登记，惊骇地发现他们都是宗师级别的账号。南慧瑶大师级别的账号在自动化一般已经算是厉害的了，所以才会经常跟男生组队。没想到秦闪的高中同学更厉害。 希望我不会给你们拖后腿。 这会儿已经排队进去了，南慧瑶也退不了。选卡牌的时候，他更是拿出了自己的唯有的两张天牌，然后添了一张厉害的地牌，暗暗松了一口气。卡牌全都锁定，五个人一起进竞技场的页面。南慧瑶暂时松了手，拿起之前放在一边的水喝了一口，目光转回来看队友选择的卡牌。第一列就是林子很大的卡牌，第一张是天牌，第二张是天牌，第三张是…… 我去，神牌！ 南慧瑶懵逼了一下，目光下意识地转向下一个人。天牌，天牌，神牌。南慧瑶今晚没有喝酒，这个时候却觉得自己喝多了酒。神牌在游戏里那么难见，基本上除了准 OST 战队的职业选手，很少能看到路人局的神牌。他这一次就看到了三张，还是他的队友。游戏读条完成，五人进了竞技场。南慧瑶根本就没有发挥好，但这一局也似乎用不到他，莫名其妙的就赢了。没到十分钟，下一局南慧瑶又被拉进了一个组，这回换了队员。南慧瑶只认得林子很大，他有点遗憾，刚刚有两张神牌的队友不是他的队友了。卡牌选择完成，依旧是五人队伍，三张卡牌。他，南慧瑶看到林子很大用的神牌还不是上一把的神牌。 大神，你们是职业战队的吗？ 南慧瑶终于忍不住开口询问道。 嘿，不是啊。 一道轻佻的男声出现了。 那你们哪里来这么多神牌啊？ 南慧瑶捏着鼠标问。 多吗？ 男生操控着女娲进场惊讶地回答。 我们一人只有一张神牌而已，林思然他一个人就有三张，他才多。 一人只有一张神牌而已，你知不知道冷佩珊一张神牌人人羡慕，到你嘴里怎么就变成而已了？ 南慧瑶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看着游戏屏幕，脑子里乱糟糟的，此刻什么也不想，连冷佩珊的事情都忘了，只想冲到网线另一端把说话的男生揪出来。 你没事吧？ 身边坐着的男生一局游戏打完，看了南慧瑶一眼。 我们打完了，过来组队吧。 还组什么队呀？南慧瑶伸手抓了抓头发，有些抓狂，他整个人都已经活在了梦里。秦冉，这到底是给他加了一个什么群呢？这一局打完，南慧瑶憋了一肚子的问题，走到边缘去找秦冉。过去的时候却发现秦冉走了，他立马掏出手机给秦冉打电话。秦冉这会儿正在玄关处换鞋。怎么了？他换好鞋就往里面走，坐在沙发上，腿微微搭着。南慧瑶没有怎么回过神来，问道：“ 冉冉，你是怎么认识那群大神的？ 哦，高中同学。秦冉知道南慧瑶应该是跟乔生他们一起玩游戏了，也不意外，跟南慧瑶说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。 君爷， 程金从楼上拿了一份文件下来，看到秦冉，他顿了顿，然后十分恭敬地打了个招呼。 哦，秦小姐。 程俊才刚换好鞋，正朝这边走，坐到秦冉身侧，随手拿了个抱枕，慢条斯理地抱枕，朝程金伸了伸手。 地址已经敲定了，这是上面发下来的文件。 程金坐到对面，把文件递到程俊手上。程木正从厨房出来，给秦冉端了一杯茶。听到程金的话，他就回了一句： 买衣服的地方吗？ 啊？秦冉指尖随意把玩着手机，闻言挑眉问道：谁卖衣服啊？ 我哥。 程木把茶小心翼翼地放到秦冉身边。 哥，你们公司在哪儿卖衣服？规模有多大？ 程金不太想回答程木。这边聚餐还在继续。 你找他干嘛？ 楚恒靠在桌子上跟人玩纸牌，不紧不慢地看了南慧瑶一眼。南慧瑶没有什么情绪地坐到了沙发上，她低头看着自己刚挂断的手机。 他之前拉我进了一个游戏群。 不就是游戏群？然后呢？ 邢开从另一边拿着球杆过来，顺便递了一个球杆给南慧瑶。南慧瑶机械地接过来球杆。 然后 他抬头面无表情地看着邢开说， 那个群里的人大多数人都有一张神牌。 邢开手中的球杆一晃，他手撑着桌子没回过神来，只下意识地问道， 那小部分人呢？ 小部分人有三张。 南慧瑶继续开口。邢开撑着桌子的手再次抖了一下，身体降得更低了。他看着南慧瑶。 爸爸，我可以见见大神们的群吗？我也想跟三张神牌同台一次。 一边围观了全程的楚恒有些无语了，心想，你倒是拿出你之前那句不就是游戏群的气势来呀。最后邢开跟楚恒都加了这个秦冉所说的游戏群。京大11月初要进行期中考试，此时已经10月底，距离考试不到三天，一群学生们已经开始进行紧张的复习了。每一天图书馆都被一群学生给占满了。秦冉这一会儿在江院长办公室。江院长，你找我有事？他站在办公桌边，手里还拿着一叠书，身上穿着雪白的卫衣，外面随意的套了一件外套，整个人没有往日里的风睡。 秦冉呢？ 江院长看到秦冉，放下了手中的笔。 听说你决定要考两个专业的试题，和工程有没有把握？ 身侧的助理看了江院长一眼，不由抬头，难道不是该问秦冉对自动化有没有把握吗？物理系的人都知道秦冉修第二专业，自动化这边他没有上过一节课，反而和工程他一节课不落，和工程这边他考第一绝对没有问题。江院长这是问反了吧？不确定。秦冉微微垂了眉眼，懒懒地回着，嘴上说着不确定，但语气却挺嚣张的。江院长不由笑道， 行了，我有底了，你去吃饭吧。 嗯，江院长再见。秦冉礼貌地跟江院长打了个招呼就下楼。秦冉刚走到路口，就看到邢开跟南慧瑶两人。 啊，冉冉，助理。 南慧瑶朝秦冉招手。秦冉把卫衣的帽子扣在头上，身上的气息一如既往的冷。 三个人中午一起去食堂吃饭。南慧瑶一向习惯去二楼，不过秦冉一直去三楼，南慧瑶跟邢开就跟他一起上楼了。 班长去帮辅导员处理事情了。 邢开点好了菜，坐到两人对面解释道。南慧瑶拉开椅子坐下，伸手在跟林子很大发消息。 冉冉，原来你高中的那个同学林思然跟我们是一个学校的，不过他是经济系的。 南慧瑶放下手机，遗憾地开口， 在南校区太远了，只能找个空闲的时间面基。我想看看有三张神牌的女人究竟长啥样。 南慧瑶最近跟群里的几个人玩得比较熟，尤其是林思然。秦冉看了南慧瑶一眼没说话。邢开、楚恒、秦冉这一行人本来没有那么熟的，没想到最后因为游戏发展出来了十分铁的友谊。他们点的菜好了，邢开就去把菜端过来。 哎，对了，要期中考试了，你可以吧？ 邢开把菜放在桌子上，秦冉翘着二郎腿，手上拿着筷子。怎么都问我呀？ 没办法。 邢开把另一双筷子递给南慧瑶。 你是不知道你在学校有多红，贴吧里都在读你什么时候进实验室，哎，还有盖楼猜测你这次考试的分数。不过， 说到这儿，邢开皱眉道：“ 听说周博士不满意上学期大一考试的难度，所以我们这次考试难度巨大。你一直没上课，会遭遇滑铁卢吗？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